存。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 一路上聊一聊月球。说到这个星球呢，除了这个世界上啊，除了有像美国的 NASA 这种一到没钱的时候就 po 张照片到网上之外啊，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组织叫做欧洲航天局 ESA。 这个 ESA 呢，最近出了一个最新的规划，他们计划呀要在本世纪20年代，也就是几年之后，现在都2017年了，也就是2020几年的时候，在月球上使用机器人在月球上制造各种建设实施啊设施，然后在月球上建一个月球村，然后在几年之后呢，把地球上的人往月球上挪，到成为月球上的首批居民。那这个规划出来了之后哈，我们国家的航天局的秘书长他叫田玉龙，他就说了，就最近这几天说的，他说我们国家呢正在跟 ESA 欧洲航天局等一些国际的组织进行合作啊，或者是商榷，说能不能我们大家一起建这个月球村呢。所以有一些专家是说，我们想要参加建设这个月球村这种国际建设哈，也是展示了我们这种开放的心态，然后为国际社会创造共同利益或者是共赢结果的这么一种意愿。而且我国是计划到了2030年左右成为拥有先进开放的航天工业和空间基础设施的航天强国。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变强，强就是了。不过你想想看哈，未来的时候，如果这个2020年几年之后哈，反正10年之内吧，这个月球村建设好了，未来人类呢就可以到月亮上去居住去生活了，对不对？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个地球村说，就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村说，月亮啊，你要小心一点，他们正当村长打起来的时候可厉害了。那可不是仅仅是建设这么简单。 东南方风这个曲这么解释可是管这方面声音最清楚，从来的成了水棍他们没到大路去的一路走来是中午第一段的曲风突然经过风管建设风格，我活在我的世界，是否在我身罪唱不掉是我的本性，究竟我定义是我的个性，就说我在这手里也只不是个平民老百姓，但他们已经搞了没有让我肯定，那就是游戏与一定义务要做一定上的封闭。 绕山川又重现，当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天上太乱何必解读，血脉相通何须占卜，大道三千不论生死结束。写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情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却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胸不愿测月要担风云变色，遥遥云归心云归心，大风风雨一拂可以过雨不落，生生冰雪雨何时心不寂寞，真情与我真情明知莲花江湖却两成神光，大不了同心聚首凝神在一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愿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心人心心相惜，有一段情字字追惜，有一种日月情该付下名，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情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胸脯越难测越要看风云变色，遥遥云归心云归心，大风风雨一拂可以过雨不落，生生冰雪雨何以心不寂寞，真情与我真情明知变化成过血两成星光，大不了同心聚首凝旋在一线，记住我你改天地愿一朝一世的传说太执着。遥遥云归心云归心，八方风雨一拂可敌我日不落，生生冰雪雨何以心痛寂寞，真情与火真情明知年华成过血两成星光，大不了同心聚首凝旋在一线，追求我你改天地愿一朝一夕的传说太执着。风来心之歌万般纠结以我最后一线是选择，不求死如活只求得心中火，定一线即断风，七情莲花转我江湖难日错，谁晓得该怎么说，不知何洒脱都尝过，你改天地月一朝一夕的传说生死刻传说。 时间，为什么你还纠缠我的安排，只在乎你自己的痛快，那自命不凡假设有天被推翻，看你心情还能多舒坦，为什么你看不见我的无奈，你到底是谁的小妹，也许不了解我最想要什么，是否分手你才会有点感受，为什么你还纠缠我的安排，只在乎你自己的痛快，那自命不凡假设有天被推翻，看你心情还能多舒坦，为什么你看不见我的 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刮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另外呢，这个说到这个工资哈，你工作怎么样？这是最新的一个关于微信的调查，说微信已经成为第二办公场所了。这份调查是说，这是腾讯控股旗下的研究机构哈，他们调查发现的，说人们运用这个微信来工作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微信正在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相互交流的一种生活方式哈。那在整个去年2016年，微信越活跃用户数哈达到了将近9亿人，三分之一的人每天会在微信上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也就是说微信会一直登着。然后调查还发现呢，这个微信这个趋势哈，正在变成虚拟的办公场所，比如说像传输文件呐、协调任务啊，甚至到工作的视频通话呀，进行交易呀，超过80%的用户都在微信上有过工作的行为。所以你看哈，我觉得其实我也感受到了，确实微信在一点一点的真正慢慢的在变成一个第二工作场所哈。所以你知道，自从我的微信变成了工作场所，我的微信上老板和同事都是我的好友之后，我就学会了屏蔽。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是不是上班出去玩那个朋友圈一定要屏蔽老板？但是你知道，其实微信变成工作场所之后啊，也有一些弊端。像以前刚玩微信的时候，微信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天天把微信朋友圈打开，哇，抢红包，哇，好兴奋，好开心啊，哇，又抢了0.1元，是吧？就很开心。现在只要微信叮咚一响，我的反应就是，啊、哦，又谁啊？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你情太多，欠你的情太多太多。就算送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都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体贴你的人，关心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也许来世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哦，也许来世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网红，这个最新的这位网红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天哈，在朋友圈里大家都在转他的自传体文章，他的名字呢叫范雨素，写了篇文章叫《我是范雨素》，是写了自己从小到大啊经历的一些事情，然后一把火了。他的这篇文章在微信上是获得了10万+的阅读量啊，这用我们最新的说法就是他成了网红了，是吧？那她呢其实是一个来自于湖北省襄阳市的一个农村的这么一位女士哈，然后现在呢是在北京给人家里做女工，相当于给人家做带孩子之类的这样的工作。那目前她的这篇文章写火了之后，当然是各路都要来采访她啦。在接受北京青年报的采访的时候，范雨素呢是说，我真没有想到我这篇文章会火，我就是想多赚一点钱养养家，这文章火了之后吧，有好多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超出了我的想象力的，毕竟我是靠苦力吃饭的，我不是靠写文章谋生的，我连用电脑打字都不太熟悉呢。所以你听了这篇采访之后应该可以感受到哈，他其实对于火了之后的这个网红身份还不太能够适应，毕竟太朴实了，你知道吗？他写的文章你要是看了之后会发现真的是又朴实又生动又幽默，而且还有点讽刺，看完还觉得有点沉重，写得非常棒。那最新的消息是说这个范雨素成名之后哈，消失了，这很多记者啊朋友们都说用电话用微信都找不到他了。但是我在这儿呢想要和你分享一丁点他在文章当中啊这篇《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当中的写的一些 小比较有幽默感的地方。比如说他说到他们家农村的嘛，家里兄弟姐妹多，有五个，两个哥哥三个姐妹哈。那取名字呢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母亲呢也是没有多少文化，母亲给大哥哥起名叫范云，给小哥哥起名叫范飞，就意思就是希望我俩儿子啊能够成为腾云驾雾，人中龙凤，是吧。然后到三姐妹的时候，三个女儿的时候，这母亲取名字就比较随意了，随意很多啊。大姐姐叫范贵人，为什么要叫范贵人呢？桂花的那个桂哈，就是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成人的时候是开桂花的时候，所以叫范贵人。小姐姐呢出生的时候是开梅花的，应该呢是要应该叫范梅人，是不是？但你说梅人梅人梅人好煤气哦，不吉利，所以呢她妈就给她的小姐姐起名叫范梅花。那她最小，最小呢出生的时候菊花开了，于是呢她妈妈就给她取名叫做范菊人。但是呢范菊人比较聪明，12岁那年呢，他看了当时最流行的言情小说叫《烟雨蒙蒙》，就是琼瑶写的那本言情小说哈，于是就自作主张啊，到民政局去改了名字，把自己叫做范雨素，也就是现在的名字哈。所以你看这就光看这一段我就啼笑皆非，你知道吗？写得太棒了。他对于自己农村生活，或者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到了城市当中给人打工的那个城市生活，那一家人都有很强的洞察力哈。但是呢听说这个范雨素火了之后哈，一个声音说，嘿，范雨素，你应该敏锐的也洞察到了吧，红是一时的。余秀华说， 牵手就该放开手，让爱学会成全和自由。如果还能够继续往前走，挽留并不代表谁懦弱。我们曾心动，也都曾心痛，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伤过都有收获，在你还能珍惜的

但是我跟你说哈，说到这个新一代的 KTV， 迷你 KTV 流行起来之后，我有个女性朋友，她是做生意的，最近刚刚开了一个，就一个门脸特别大的 KTV， 大 KTV 你知道吧，生意不好，没人去，她就特别郁闷，她说哎呀我这么郁闷啊，我心情好不好，哎呦气死我了，哎呀我得去买一个包包压压惊啊。然后我就陪她去商场逛了一圈各种包包店，每一个包包店的服务人员都跟她说，哎，小姐，你要买包吗？您可不可以试试我们这一款最新、最流行、今年最潮的迷你包包啊？我不是。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 最近想要换工作，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我们的李雷啊，最近觉得上班族朝九晚五太累了。有没有一种工作是可以特别自由的分配自己的时间，然后还可以挣到钱的？于是呢，老婆韩梅梅说：“老公啊，你看哈，你会电脑，你还会打字是吧，这就是一技之长啊， You can try a micro job。 什么是 micro job？ 这就是微工作。那什么是微工作呢？ A micro job is a temporary task type job of all types, often booked through the internet. 那微工作呢，是指临时的一项任务式的那么一种工作，就是完成任务，比如说网络预订啊，在线工作呀，或者是写博客呀，虚拟助理呀，勤杂工啊，保姆啊，网站设计啊等等，这些都属于 micro job。微工作。如果李雷说，那老婆，你说我要做了 micro job 微工作之后，我的工资不会也变成 micro 了吧？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开始不知道哪一天止，你一直都藏在我心底，时光停在你眼里，害怕的不敢深息，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你梦里，不管心在哪里，在没有你的消息，这世界忽然间不美丽，阳光下的我怀念你，等待着你的归期，我好想投进你的怀抱里，紧握着你的手，

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市政协召开政协企业家协会理事会，市政协主席张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夏凤英主持会议。张晓明指出，协会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积极履行协会宗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顺应时代潮流，发挥大团结大联合优势，服务企业发展，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真正做到了有为有位。张晓明希望企业家要在企业经营中自觉遵守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纳税义务，同时对客户要做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要勇于担当、奉献社会，要创业创新、转型发展，要牢记身份、塑造形象。希望协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在加快全市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作用。同时对协会中涌现的先进典型要进行广泛宣传，树立协会的良好形象。张晓明强调，我市独特的区位优势、良好的政务环境、科学的发展规划，为企业家们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发展机遇。广大企业家要倍加珍惜，勇于开拓，在促进企业更大发展的同时，带动全市经济共同发展，为全力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做出应有的贡献。近日，我市召开老科协成立7周年座谈会，廊坊市老科协常务副会长李宗海，我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志英，市政协副主席、市老科协顾问李长松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志英指出，我市老科协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在建言献策、科普宣传、文化传播、服务民生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体现出了老科技工作者们对党和国家无限忠诚的赤子情怀，不求名利、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和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顽强的生命态度。李志英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市老科协要再接再厉，积极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找准老科协工作与市委市政府发展战略目标任务的结合点，进一步理清思路，明确任务，创新方法，努力把各项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领悟中铭记责任，在奉献中展示风采，在作为中收获快乐，为我市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示范区再做新贡献。环保之声今天播出，我市对小散乱污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s 排放企业的整治措施。根据廊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违法违规小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我市将对小散乱污企业进行关停取缔，总体原则是对污染防治设施不完备的一律停产整顿限期治理，仍不能达标排放的坚决关停，对不符合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的一律责令停产限期搬迁或关停，对治理达标无望偷排直排的工业摊点和小作坊一律关停取缔，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企业是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责任主体，要认清大势，顺应大势，彻底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和落后发展模式，主动整改，自觉转型，为改善环境质量做出应有贡献。同时，我市也将积极支持企业转型发展，陆续出台有关政策，在金融、税收等方面支持企业转型。感谢收听这时段的三河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尼克，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

许有一天你会想起我，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忘记。 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重奏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正做过出乎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这是忠实听众 Mick 留言说，年轻的时候呢，在一所城市的电视台当民生新闻的主播，曾经走在大街上哈，会被人认出来，然后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会在电视里头看到我，然后就纷纷给他爸妈打电话，呦，那是你儿子吧？就这样。然后每次去外婆家呢，外婆家附近的邻居也会打招呼，呦，这你不是那电视上的那个谁吗？所以那个时候他说算是我最红的一段吧。但是呢，他说我心情没有什么。不过做过新闻嘛，这是一个职业而已，还是踏踏实实的生活最靠谱。说得很冷静是吧？现在，当时很开心，对不对？ 我带着几本醉意散文，轻轻登上你家门口，感觉冷飕飕。回忆他坐北京游玩飞出，让我绞尽头痛，一颗心悬空。分手的五种原因，八个理由，你都说得很溜，不用 rehearsal。 我需要一桶冰块，一条毛巾，好在清醒之后不愁上加重。爱你三分，特别想东想西， 的看够，爱让我接触状况，伤心的最后的看够，不白啦我的温柔。要一段憔悴的探戈，要知道无所适从，混乱的绝情的探戈，古白拉我懂于用。要一段憔悴的探戈，爱让我接受装疯，伤心的最后的探戈，古白拉我的温柔。 我们来看几条微信听众群聊哈，看看大家都红了之后想要干什么。一群当中，拼个文字说，红了我就接各种通告，有多少接多少，挣钱捞金比较重要。我跟你说啊，是这样，你接的通告越多，你那个红色退得越快。最佳方法就是跟那个什么我们刚刚说的语速啊，相当于就啊半语速一样，先消失，然后你就更红。 给我花瓣般你那一个眼神，让我相信你就是我等的那个人。0.3公分擦肩的一瞬，心花，春色摇篮。